飘向你身旁，痴心的等候没有缘由，你将是我唯一的爱，你将是我唯一的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冬叶。相信很多人呢都有环游世界这个梦想，但是能做到的很少很少。杭州有个88岁的江滨老奶奶呢，选择卖掉房子，享受生命周游世界。你怎么看呢？江奶奶从2009年开始就出国旅行了，在美国瑞士坐直升机上雪山，在新西兰冰河漂流探险。10年的时间，奶奶走了10几个国家了，这可能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希望我们老了也可以活成这样吧。你向往这样的生活吗？叫做史莱姆的粘胶玩具在国外火了起来。史莱姆呢是一种用洗衣增强剂崩砂或者是艾默尔胶水制作而成的东西， 是一种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的物体，因为这种东西呢可以捏出不同的形状，而且捏在手里面呢触感是非常神奇的。很多网友都说这简直就是解压神器啊，有没有？生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解压方式呢？ 结到了终究还是空。

上午9点整，我是陈珊妮，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繁忙而紧张的